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千家文都泛黄，夜静谧窗纱微微亮。拂袖起舞于梦中徘徊，相思满上心扉，他眷恋梨花泪，轻画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一人徐徐憔悴。啊，胭脂香味，卷珠帘是为谁？啊，不见傲雪，也怨你。是难为情，细雨落入初春的清晨，悄悄唤醒枝桠，听微风耳畔响，水洗落花上，谁在烟云处轻声唱。